随时随地在等待，做你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多无奈。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一遍，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感情已那么深，叫我怎么能放手？但你说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多无奈。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一遍，从朋友感情已那么深，叫我怎么能放手？但你说 2003年8月8号，陶喆推出了新歌加精选集《月之路》，专辑收录了他前几张专辑当中诞生的经典情歌。那刚才我们听到的便是最早收录在 MOK 当中这样一首《普通朋友》。陶喆身上自带一股先锋的精神 ，Acapella、Beatles 式的旋律、节奏布鲁斯，给当时的华语歌坛带来一股新风。而接下来这一位也是这几年在台湾歌坛新生代当中算是比较高产的了。2016年8月，他推出第二张专辑《爱教会我们的事》。下面我们就来听专辑中这样一首很抓耳的情歌《你好不好》。我们有请周兴哲。 是不是还那么爱，直到熬夜工作又睡不好，等你完成你的目标，要戒掉逞强的时候，都怪我把自尊放太高，没有把你照顾好，骄傲是脆弱的外表，最怕我的心你不要，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伤，为你疯，陪你老，

远方赶来，赴你一面之约，执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呀，就在这里呀，惊鸿一般短暂，如夏花一样绚烂。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不虚此行呀，不虚此行呀，惊鸿一般短暂，开放在你眼前。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非常适合在奥运期间听到的这样一首歌，这是李宗盛所演唱的《和自己赛跑的人》。亲爱的 Landy， 我的弟弟，这句写给张培仁的歌词也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著名的老梗，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去努力、去奋斗、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最近东京奥运会如火如荼的举行，相信大家也通过各种渠道来了解比赛的情况，有些歌曲也成为夺冠视频的背景音乐，比方这样一首来自于梦然的《少年》。也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关注生活，让自己变得快乐，风起之中坚持就会变得不错，每次度过都是一次收获，还等什么是对 身体要到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钱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

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明天又是揭榜日，那这个小时节目我们就来分享2021年第29期的榜上歌和推荐新歌，也对明天全新一期榜单的揭晓做一个小小的预热。今天是节气立秋，首先我们来听榜上第9名，这首《秋时雨》来自于 EC 一平。 蓝色天空藏着激动，秒针滴答转动着，这一刻太阳开笑着，一眨眼变了，外面的世界精彩着，谁心里还住着梦，穿越生活中的西风，看雨后的彩虹，多少的心

周的冠军，这首李健的门虽然是丢掉了头把交椅，但是在三甲位置仍然保有一个席位，排在第三位。作为李健在创作动机上很不寻常的一首作品，也和他之前的歌曲有着不一样的气质，也期待明天全新一期榜单揭晓当中，这首歌曲可以继续保持好的成绩。而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本周的黑马歌，新歌上榜第四名，本周进榜新歌最好成绩来自李霄云新专辑《浪漫病》当中这样一首《你呀我呀》，氛围电子已经融入到了李霄云的音乐气质里，成为他表达自我重要的利器。这里是耿化为您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在下一时段我们会分享更多榜上歌和推荐新歌，共同为明天全新一期榜单的揭晓来做出预热。 车里有一点点闷，有一点点快要没办法呼吸，我残存的力气都扎进现实里，捡起了怀疑，我需要一张纸巾。妈妈困在宿命里，为活下去的明天拼一点决心，被理想勾占好又失败的婚姻，祝福我今后千万要小心。

随着上周两首九州榜名的并列恒星歌，张强的夜车和马赛克 Love Light 双双离榜，代表上榜时间最长的恒星歌指标是重新计数，锁定到了八周榜龄。同样是两首歌并列，而两首歌都位列榜单的末端了。首先我们就来听第33位窦靖童翻唱自与飞门乐队的乐园，而这样一首歌也让前段时间去世的音乐人三少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了我们中国榜的榜单之上。 人人寻找快乐园，无拘无束的乐园，不许慌张，忘了所有的烦恼。人人向往快乐园，制造美梦的乐园，没有悲伤，只有埋怨的方向。 下匆匆融化了，沙丘起伏慢慢一平了，叫我专注的看着天在亮着。也许太多太快转变了，也许太少真的忘不了，在这一刻又属于你了。

学习，一分来没有因为没有所以，我曾换来起如今的你，不畏将来也不念过去，感激我能遇见你。我的世界里你从不缺席，你本来没有因为没有所以，我怎还得起如今的你，不畏将来也不念过去，感谢我能遇见你。 小孩哭了笑了，蹒跚咿呀呀，金色大狗飞跑卷尾巴，单车少年大口呼吸张开了肺叶，银发老人谈笑树荫下，有家可归，好在有你相陪。原来这些日复一日的平凡，会让我的心忽然疼痛怀念。 猜测，是我最深重的感谢。 这首在去年初创作的《轻浮》在如今的时间点仍然有它所在的现实意义，在大家因为疫情做出相应举措的时候，更应该去关注到那些生活当中的小幸福、小确幸。我们平时所习惯的一些事，往往在特殊的情况下是那么的难能可贵。在本周的推荐新歌当中，这样一首中国加油歌来自于孙楠、周深，同样还有熊猫糖联手奥运选手肖若腾所演唱的《以梦为马》，分别位列到新歌一号、二号。记住奥运会的热度，相信这两首歌接下来也会在我们中歌榜上取得好的成绩。另外，其他推荐歌也是强手如云。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本周的新歌五号，五月天阿信为电影《盛夏未来》所演唱的这样一首主题曲《清空未来》。这里是全年无休好歌不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下雨了，雨停了，天晴了，又黑了，天空从不为谁而黑暗，时空从不为谁而等待，而你只能为你自己存在。你迂回，你徘徊，你期待，你深爱，忘记一场青春的混乱，提炼一个渴望的答案，而你是否依然跟风敢爱？明天将会明白，如果你，如果我，如果回头看，会发现我们像江湾的小孩，像为爱不再爱，就是没有明天的挚爱。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能重来，会不会还一样像当初应该？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谁爱过，谁爱他，谁和你留下来，想要有多少的真诚，才能走到幸福的彼岸，才能活得此生无恨无憾。平凡却不平淡，如果你，如果我，如果回头看，会发现我们像贪玩的小孩，想为爱不再爱，就是没有明天的去来。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能重来，会不会还依然想当初勇敢，让后悔的晴空有阴未来。